风险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马上就到六一儿童节了，今天我们一来聊点跟孩子们有关的话题。那今天出场的第一位主角，他虽然是个儿童卡通片里的形象，但最近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意外走红。说到这儿，您可能已经猜出来了，他就是号称社会人的网红小猪佩奇。小猪佩奇到底是怎么一路成名的呢？国内外经典长青的卡通人物还有哪些？他们背后又有哪些诞生故事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这只粉红色的小猪开始聊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I'm Peppa Pig. This is my little brother George. This is Mommy Pig. And this is Daddy Pig. Peppa Pig. 从来没有一个卡通形象是先被儿童认知，但却迅速被成年人捧成了炙手可热的网红 IP。 除了他，小猪佩奇。小猪佩奇又叫做粉红猪小妹，是一部英国的学前电视动画片。故事围绕着小猪佩奇和家人一起生活的愉快经历，宣扬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友情，鼓励小朋友们去体验生活。很少有人知道打造小猪佩奇的是三个英国男人，而他们最初的创意其实来源于一个悲伤的疑问。为了拍这部动画片，他们自费32.5万英镑，打磨了5年的时间，最终成功上演了年销售额10亿美元的商业奇迹。打造小猪佩奇的核心团队有3个人：贝克、阿斯特利和戴维斯。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狂热地喜欢漫画。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相遇在英国一所学校的动画部门。在当时英国伦敦的动画界，有许多学习动画制作的学生会制作一些动画短片卖给 BBC， 也就是英国广播公司这样的大电视台。90年代，这几个人就获得了一次机会，拿到了 BBC 的动画订单，制作了一部13集的动画片，叫《大骑士》，讲述了两个善良但又有点笨拙的巨人的故事。虽然大骑士的剧情幽默感人，吸引了不少粉丝，但可惜 BBC 并不感冒，并没有在播出时间、营销推广上投入太多的资本。 BBC 的态度让这几位很失望，也直接导致了他们后来创作出小猪佩奇之后不愿意和 BBC 合作了。1999年，三个人决定玩一票大的。在一次次讨论之中，三个人分析了当前动画界的流行趋势。当时的动画片主要角色大多是男性人物，并且充满着浓浓的英雄主义气息，而他们就决定另辟蹊径，制作一个以动物为主题的动画片，并且将主要角色设定为女性。他们最终选择了小猪这个看起来有点笨笨的动物作为主角，并且为他取了一个听起来有点聪明、有点酷、还有点辣的名字 Peppa，谐音是辣椒。最初想出佩奇这个角色的关键人物是马克·贝克。他们几个在酒吧里头脑风暴的时候，马克想起了自己一个大学同学的小女儿。 这个小女儿在看动画片的时候，发现很多动画片里的角色都没有父母的陪伴，她感到很疑惑，也很伤心。可以说，正是爸爸妈妈去哪儿了，这个带着悲伤的疑问，确立了此后小猪佩奇的价值观基调。有了好的创意，下一步就是寻找投资方了。不过找钱的路从来都不轻松。鉴于 BBC 对待大骑士的态度，三个人首先决定不找 BBC 合作了。不过也有媒体提到，他们三个其实曾经带着小猪佩奇的创意找过 BBC， 但却被 BBC 拒绝了。当时的他们甚至窘迫到一年只挣了400英镑，不得不依靠往年的存款度日。进入21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是皮克斯、迪斯尼的动画片，最酷炫的技术是 3D， 但小猪佩奇的制作技术是二维，又没有大牌明星配音，剧情看起来有点弱智，这种动画片很难赚钱。除了像接受政府财政资助的 BBC 这样的电视台会适当的播放，其他的商业电视台都兴趣不大。2001年在想出小猪佩奇创意的2年之后，三个人带着一个2分钟的样片参加了一个动画论坛。在这次论坛上，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个经销商愿意提供一半的资金，英国第五频道也愿意提供一部分，但是钱还不够。他们又说服了家人，决定自掏腰包凑足了资金，终于启动了项目。最重要的是，当时他们就已经意识到动画片真正赚钱的环节不在于卖片子，而是在衍生品上面。如果小猪佩奇成功，那么他们将来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而他们无比坚信，小猪佩奇一定会成功的。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一个红遍网络的粉红色的卡通形象，小猪佩奇。时间来到2004年的5月5号，距离小猪佩奇的创意诞生已经过去了5年的时间。英国的第五频道终于播出了小猪佩奇的第一集打嗝，随后第一集剩下的51集也陆续播出。这部动画片一经播出就收获了好评如潮，而且频频斩获动画大奖。目前小猪佩奇的动画片已经播到了第5季。小猪佩奇三位创始人的远见和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2015年世界知名的娱乐公司 E1 以1400万英镑的价格收购了他们 70% 的股权。目前佩奇每年创造超过10亿美元的全球零售额，估计到2020年零售额将达到20亿美元。故事说到这儿，好像是一个很常见的付出中有回报的创业故事。那小猪佩奇又是怎么有了社会人的称号，并且成为了成年人社交媒体上的网红呢？小猪佩奇作为一部动画片，它的传播范围本来是受限在小朋友、家长、老师这个圈子里，后来是借着最近走红的几个短视频 APP， 这个 IP 的能量才迅速爆发出来。某个视频直播里的一句话，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带动了小猪佩奇在短视频里的流传。这仅仅还是个开始，在有人把小猪佩奇画在背上的图片传播开来之后，小猪佩奇就在95后的圈子里流传开来。之后小猪佩奇社会人这个概念也逐渐广为流传起来。而这只粉红小猪第一次出现在成人世界的传播语境中，要数去年年底突然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像小猪佩奇那样生活到底需要多少钱。文章从这部动画片的细枝末节生活片段中推测出，小猪佩奇不是一般人，家境了不得，因为他可以带着朋友们去见英国女王，参观白金汉宫。这是这个卡通形象第一次被带入到了社会话题中。之后小猪佩奇就和成人世界的话题频繁碰撞，并且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反差萌。 比如被网络大 V 重新解读，读出了小猪佩奇和小羊苏西的塑料姐妹情。此外，佩奇偶尔展现出的小腹黑等性格特征也很容易让年轻人找到情感共鸣，成为了年轻人一种抒发自我的解压方式。在小猪佩奇的一系列表情包中，你可以看到佩奇的弟弟小猪乔治拿着恐龙玩具，配上了你不应该惹年仅五岁且手持大型生化武器的我，又或者戴着帽子照镜子打扮的佩奇配上了今天也是精致的猪猪女孩的文字。这样的表情包不光打动了95后，它的影响范围也逐渐扩展到了孩子们的家长一代。社交平台的疯狂传播让小猪佩奇拥有了非常强的社交属性，甚至成为了大家追赶潮流的标志。有人就说了，我也不知道小猪佩奇为什么那么火，但当我朋友圈的头像纷纷换成佩奇，大家都在使用表情包时，我也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个阵营。当打出社会人这个标签的时候，好像就能证明自己很潮，能够跟上这个时代。不过社会人这个标签在为小猪佩奇带来流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争议。真正看过小猪佩奇动画片的大人会发现，这部作品在价值观的传递上是以家庭为核心的，几乎在每一集里爸爸妈妈都会出现，爷爷奶奶也很少缺席，它的整体基调是温馨的，也许有小小的挫折和挑战，但绝对没有暴力和黑暗的元素。小猪佩奇原本传递的正向温暖的家庭观念，如果在社会人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个小猪佩奇的梗也许就会被玩坏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先聊了最近火爆网络的网红小猪佩奇。之前说到这个项目一开始寻找投资的时候，曾经和著名的 BBC， 也就是英国广播公司擦肩而过。不知道 BBC 看到这只小猪如今这么走红，会不会后悔当初的拒绝呢？不过人家 BBC 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网红形象，而且他们的网红数量还是小猪佩奇的4倍，而且诞生的时间也要早一些。他们就是曾经也是网络流行表情包的4只天线宝宝。1996年 BBC 和一家叫做布偶猫的公司签下了一个合约，共同打造一款幼儿节目。从1997年到2001年的4年时间里，天线宝宝一共播出了365集，每集时长30分钟。一经播出后，天线宝宝就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欢迎。四个天线宝宝的故事陆续被翻译成了45种语言，在113个国家播出，也卖出了10亿英镑之多的版权费。 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 Teletubbies come to play。 布偶猫公司的节目经理尼克强调了天线宝宝的特色，他说天线宝宝不是教育节目，和芝麻街或大家都知道的很多儿童节目不一样，天线宝宝只想呈现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发展的有趣经验。在这个节目里，你会看到四个在草坪上滚来滚去的小可爱，每天就是在吃饭、玩耍和睡觉中度过。天线宝宝的创作团队花了很多时间去观察学习孩子的行为，并且发现了儿童和成人在思考模式上的不同。他们采用了大量重复、简单而且缓慢的故事情节，用鲜艳的颜色来吸引儿童的注意，以此来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和思考能力。创作者达文波特就说过，小孩子喜欢尝试，通过一遍又一遍做相同的事情来检验他们的经验。久而久之，当孩子们开始对这些事情着迷时，他们已经学会了物体的形状和大小，什么事情是适合的，什么不是。这就是丁丁为什么有一个大袋子，并且喜欢把什么东西都往里放的原因。也有心理学家分析了婴幼儿喜欢看天线宝宝的原因，其中的奥秘之一就是重复。说到这儿忘了说明一点， 就是天线宝宝和小猪佩奇最大的不同在于，小猪佩奇是一部动画片，而天线宝宝其实是由真人实景拍摄的，拍摄地是在莎士比亚的故居附近，面积达到了 2.5 公顷。扮演天线宝宝的演员也不是小孩子，而是大人。其中小波这个角色的扮演者还是一个香港人，而丁丁这个角色有三位扮演者。第一位叫马克，他现在是伦敦音乐小镇的一位音乐鉴赏师。第二位叫戴维，现在是一名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而第三位是西蒙·巴恩斯，他原本是一名芭蕾舞演员。据说最初在接到天线宝宝的邀请时，巴恩斯并不太愿意出演这个角色，但是节目播出后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巴恩斯说，我们当时收到很多粉丝的信，有小孩的，也有他们父母的，我觉得我们有点像是儿童界的披头士了。不过就在今年年初，西蒙·巴恩斯却被发现在利物浦的街头骤然离世，享年52岁。这个消息一传出，也引发了不少网友对天线宝宝的追忆。有人感慨，天线宝宝竟然是有人扮演的，一直以为都是工作人员在里面而已，我还以为是动画片，很抱歉用这种方式才认识了你。之前曾经有人思考过天线宝宝到底是如何制作的，还有人认为是运用了高级的 3D 技术，但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就会了解了，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并不在于多么高端的技术，而在于每个演职人员用心去做好属于自己的工作。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咱们聊到了来自英国的两部儿童动画和节目《小猪佩奇》《天线宝宝》，也提到了美国最常青的儿童节目《芝麻街》。那在咱们国内有没有同样常青的动画片或者是儿童节目呢？那当然是有了。说到儿童节目，1984年诞生的《七巧板》和至今仍在播出的大风车节目可以说是陪伴了80-90后一代人的成长。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系列的动画片又成为了00后、10后的童年记忆。不过今天最后这一点时间呢，我们就不说这几部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了，想跟大家聊聊一部在30年前火遍大江南北而且有些另类和特别的动画片，13集动画系列作品《邋遢大王奇遇记》。这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1987年设置的一部作品，动画由钱运达、严善春执导，作家林书担任编剧，讲述了一个不爱干净又贪玩、绰号邋遢大王的男孩误闯地下老鼠王国的故事。邋遢大王奇遇记的诞生过程充满了童心，编辑林叔早年曾经在内蒙古草原搜集素材，结果发现当地正在遭受鼠害，他就想到是不是可以写一部动画片，从儿童的视角去看待老鼠，看待破坏环境的结果呢？恰巧林叔的女儿非常喜欢玩沙子，常常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的，他就把女儿的形象和之前的灵感结合在了一起，由此创造出了邋遢大王的形象。1985年《邋遢大王奇遇记》项目启动，导演钱运达和严善春都很喜欢这个故事。邋遢大王不是高大全的英雄，这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很少见。担任美术设计的是广州美院的姬德顺，他把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标志形象爆炸头、海魂衫、喇叭裤都穿在了邋遢大王的身上。他还把老鼠进行了脸谱化的设计，阴险狡诈的短尾巴、大腹便便的鼠王、善良乖巧的小白鼠等形象，每一个都是活灵活现。 邋遢大王奇遇记的制作历时两年，制作团队将近50人，分了几个梯队，全部采用手工描线上色。光是为了创作老鼠的地下寝宫，主创们就走访了西安、郑州、南阳以及北京的多个地下宫殿，就连动画片里鼠王坐卧的那个宝座都是取材自当时马王堆古墓发掘的青铜器。按照剧本的设计，这个动画系列应当有3个部分。观众在80年代看到的13集动画片只是剧本的第一部，据说第二、第三部还有着更为奇妙的想象力，包括吸血蝙蝠、外星老鼠等都会逐一登场。可是最终因为资金、观念等原因限制，邋遢大王奇遇记在制作了13集后戛然而止。不过那首小邋遢真呀嘛真邋遢这首歌，还有那句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口头禅，却是流传至今，让很多80后的观众难以忘却。今天咱们聊了当下的网红动画小猪佩奇，也聊了30年前的另类国产动画邋遢大王。节目最后送出李健带来的一首《童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回望童年的美好和单纯。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那一天我翻看从前的相片，阳光下一家人笑容多灿烂，那一年我5岁最爱动物园，全家逛了一遍又一遍，看可爱的童年变成一张张相片，我不知不觉学会了怀念，那个孩子会珍惜 田舍郎，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北京故事广播，今天